咁頭先啊講到話請人啊，師傅啊麻煩啲啦。咁康六生會唔會簡單啲啊？ 康六生就由請人開始講啦。請人就之前都遇過啲帶埋媽媽嚟嘅，咁就問 媽寶， 冇錯啦。咁呢個都幾特別嘅經驗嚟嘅，係啦，就媽媽代答都全部問題都。即其實可能問你一個禮拜想翻幾日工啊？咁我媽媽就即刻攞個時間表出嚟對啦，係啦。 其實媽媽想做工，個仔嚟壯膽嘅係嘛？ 啲都有啲媽媽嚟話：喂，你請唔請人啊？我介紹個好好嘅俾你啊！我個女啊係以前做呢行係全部人裏邊做得最好噶，跟但係咧佢老細嫌佢人工貴，所以炒咗佢啦。咁介紹佢嚟好唔好？好特別嘅係啦，即係啦。咁跟住到請咗翻嚟啦，係啦，咁就冇工作經驗嘅。你發現其實係唔止從即餐飲業嘅嘢開始教，你可能係連即好多一啲你以為常識嘅嘢都要基本教。 做人都要學埋 學做人嘅呢度係冇錯。 差唔多啦，係啦。咁例如閂廚櫃門啦，係啦，你會可能發現遇到嘅其實可能係二十幾歲，就嚟三十歲啦嚇。咁可能係啦，因為台灣其實都好多人讀書，可能讀得比較即讀到研究所啦，或者係可能中間路轉係，所以佢其實有機會係讀到比較大個嘅。咁同香港比較唔一樣啦，香港可能好多時都二十二三歲應該已經差唔多畢業啦。 有㗎，即係有啲男仔未當兵，可能讀埋研究所，可能廿七八歲、廿九歲先畢業都唔出 奇。咁就發現係啦，原來嚟到係連可能毛巾係唔識扭嘅，咁雪糕唔識滑嘅，即係咁罐頭都唔識用嘅，雪櫃門係唔知道要閂嘅，碗係唔識洗嘅，係啦。咁之前 識食飯。 識食飯係啦，識食飯嘅係，咁都係啊，都即係好多嘢，所以你就發現原來你講嘢係要即係完全一份式講足曬嘅，都試過啫。譬如可能要夜晚要收場，咁就要將啲凳擺上啲台度啦。咁嗰晚咧係冷氣咁樣滴水，就成張台濕曬啦。咁佢都係照擺上去嘅，係啦。咁或者例如嗌個叫佢俾只杯個客啦，咁佢已經望到只杯係裂咗咯，咁望咗兩秒咧，佢都係會選擇俾個客。系啦，咁都會係，即係佢覺得，咁你叫我俾只杯啫嘛，都冇話裂嘅唔俾得，係啦，即係咁就都好多呢一類嘅嘢。 好猛咯！如果我係老細， 不過呢啲請唔少人啦， 係啊，冇錯。 即係呢啲我都好多經驗啦，請過幾壇咁嘅寫字樓都有，唔好以為請寫字樓 係有聽， 一樣嘅 都一樣有會計，即係有合作會計，咁佢哋有陣時都會請啲即係比較年紀輕啲嘅翻嚟，咁有陣時有接觸過都發現都係有一樣問題， 都一樣 啊，係啊， 我試過請百幾二百個嚟寫信，但係約嚟見一二三個，但係都有好幾個唔嚟啊，因為帶媽媽嚟啊，呢啲我都遇過。 仲有而家好興嘅係帶女朋友同帶老婆嚟咯。系啦，面试嗰阵时就女朋友系啦，即系会一齐啦咁样，咁跟住就有啲就老婆问问题啦，咁员工聚餐又系啦，就话我女朋友可唔可以一齐嚟买啊？咁都几唔一样。 就为咗嗰一餐？ 唔系嘅，即系女朋友要确定系真系食饭，即系唔系呃佢嘅，系呢一样咯，系啦。系啦，之前都有試過，佢會開眼咗就佢會遞個電話俾我，要我證明，即系原來係同佢嘅係啦，即係我嘅員工佢男朋友睇開緊會嘅咁樣咯。咁呢啲事其實喺香港諗比較，即係如果要咁樣比咧，就會少發生啲嘅，係啦。 咁啊，員工方面啊，差唔多，即係都古靈精怪好多啦。咁跟住就 客人啦， 係啦，經營上啦，即係係咯，遇到咩客啊，又或者經營上有啲咩古仔可以分享到啊，即係得意啊， 係 咪好浪漫啊？ 咁我又比較實際啲嘅，我諗我都即係從來開鋪之前就冇諗過呢一樣嘢係浪漫嘅。咁但係我覺得能夠做到自己夢想做嘅一樣嘢，咁都另一種浪漫啦。呢個係或者從零到即係從咩都冇見到佢，即係慢慢照住自己嘅想法做。咁呢個係另一類浪漫啦，係啦。但係就絕對唔係等同你可能好舒服喺度飲杯咖啡好他條啊，即係中意又同啲客人傾偈，即係都會有呢啲時間。但係我諗好似冇少數， 肯定會好似等一個人咖啡嗰種 feel 咯。 如果係一路喺度等，咁你都好驚啦，係啦。 幾時嚟咧？嗰個人係啦，啊，即係好大鑊㗎。 係啊，因為同我諗同經營，即係同經濟同錢掛咗鈎，任何興趣其實都好難。 啱啦，現實面嘅情況係咁樣啦。 咁台灣同埋有一個好出名嘅 terms 叫澳客啦，係啦。咁所謂就係一啲比較。 難搞的客人啦，係啦，咁呢度遇唔少啦，咁相 對少啊， 得意咯，但係有時會覺得係，即係我都會可能有時會覺得可能係即係文化上唔一樣嘅，咁試過譬如我哋有啲好得意嘅夾仔啦，咁呢啲係啦，咁我就會擺喺啲食物上邊，即係嗰個做盤式嘅，咁都好多客人會攞走咗嘅，咁呢個就都容易理解，覺得誤以為，但係後來就發現有啲有時餐具都俾人攞走咗，咁有客人就會發現，即係被發現嘅時候就話。我咁得意，我以為攞得走噶，咁樣係佢話你擺張台度，我以為攞得走。咁跟住覺得啊，邏輯幾得意喎！如果係咁，成張台上面都有餐具，係咪都可以即係照住搬咧？咁咁亦都遇過啲客人都幾理所當然。咁因為有台灣有一啲大嘅飲食集團咧，咁佢哋雖然唔係做 buffet 啦，但係都會譬如如果客人話食唔飽咧，咁佢哋會有無限供應嘅可能湯啦、麵包或者飯俾你嘅。 黃字杯嗰啲咧， 冇錯啦，係啦。咁咧就導致有啲客人一嚟咧食唔飽之後，就會比較理所當然就問。食唔飽，你會攞啲咩嚟招呼我咁樣？係啦，咁當初遇到嘅時候都覺得都即都會幾驚訝。點解？因為香港冇呢一種形式，所以開頭會覺得嚇點解你唔夠飽，你咪嗌多兩樣咯？咁點解要我要攞嘢嚟招呼你嘅？或者有啲譬如我哋嘅 brunch， 咁呢度其實係西式為主嘅，咁我哋有賣嘅飯都淨係意大利入口啲 risotto， 咁係冇賣白飯。咁都試過有啲客係一攞到個餐嚟話冇飯，你個點食啊？即係會即刻都語氣可能亦都未必好好啦，咁佢就可能即係覺得好多嘢係理所當然要俾佢嘅咁。 咁台灣呢邊飲食文化都係嘅，即係都係慣咗就係以客為先咯，即係客人講嘅永遠都係啱嘅，即係呢個文化已經好深根蒂固喺佢哋。 所以但係調翻轉就係、是、咁，有好多人中意台灣呢個地方，亦都覺得呢度嘅服務質素比香港好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我就話一體兩面嘅。 係。 譬如我哋覺得好多時即係啲嘢點解做出嚟，可能同我哋諗嘅或者我哋要求有落差，就係、是、因為呢度其實係一個包容性好強嘅社會嚟。係 啦。 咁所以相對咧，即係。有陣時調翻轉，可能真係我哋自己做錯嘢啦。你同客人解釋咧，咁佢係接受嘅。咁我覺得兩方面睇啦。咁自然就係一個好包容性強嘅地方，其實大家會覺得可能出錯唔係一樣好嚴重嘅事。咁相對可能就唔會大家都好中意講哦，沒辦法啊，我尽力啦。咁跟住就希望你即係回翻他，即係回佢一句話，沒關係。咁樣呢度我諗個文化係咁， 即係佢個我哋叫 emoji 啦，即係佢哋嗰個情緒或者係嗰個心態嘅問題。 係啦，係 叫心情嘅問題，係因為心情，即係只要你feel 到佢嘅心情，講到佢開心翻咧，其實佢蝕底佢都唔賣，即係佢係好重要。 咁我諗同員工其實同供應商或者其實客人好多都係咁，佢其實都有陣時最緊要即係佢如果係心情好嘅話，其實係好多嘢佢就唔追究。係 啦，冇錯。 但係如果係一嚟有啲本身就係係啦比較。有挑剔的係啦，咁就係啦，就會所有嘢佢隻眼望到的都有問題嘅。 係啦，不過講頭先講話嗰啲咩食到飽的文化，即係唔係話嗰啲鋪飛嗰啲喎，即係話皇都集團嗰堆啦，飲食。不過平嗰啲又係咁嘅喎，佢有啲。真係食啲台式自助餐好咯，有啲係飯係飲裝 㗎啦，湯 又飲啊，所以反而啲中級啲嘅就 係啦， 就 比較 乜呢啲咯。 因為外國其實亦都冇呢個傳統，變咗其實好多西式嘅餐廳其實都唔會有呢個服務啦，係啦。但係我哋可能都會有啲，譬如後來就會即係都諗，咁其實都係台灣開得，咁係有啲嘢可能其實係可以有啲中間即係做一啲嘅。 即係啲酒站位啦， 啲客習慣咗啊嘛。 係啦，咁譬如我哋可能都會用啊，譬如加15蚊又多個包咁樣之類，咁係啦，或者啲 special offer 俾翻啲客咁。咁大多數都要時間適應，因為其實真係自己唔喺呢度長大咧，其實好多嘢喺香港我哋覺得個標準係咁，但係其實台灣。唔係，即完全係可能完全唔一樣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哋移民過嚟，唔係人哋嚟咗我哋度。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其實自己要去轉變。 即係喺思想上面嘅適應啦，係即係你要迎合翻呢邊個環境啦，係。 其實都話開茶餐廳咯，睇下成日攞香港同話，我嚟香港呢度定開茶餐廳，台灣唔好食噶嘛，唔地道啊嘛。但係就係 Emily 嘅問題，即係呢邊都唔對呢個文化唔興。係 啊，即係等於開鋪頭之前，我諗有不下50個朋友都建議我要買雞蛋仔嘅。咁其實咧，台灣唔係真係咁中意食雞蛋仔，大家都覺得因為咁香港嘅文化上好中意一啲外來嘅新式嘅嘢食。咁台灣其實佢哋對本土嘅食物嘅忠誠度好高嘅，即係。十日有九日可能都仲係食翻本地嘢，咁剩翻一日 他哋食嘅所有嗰個菜，其實都係混合咗幾多嘅本地口味落去咯。咁係，我諗呢個都係。 即係呢邊，只要玩傳統嘢，就幾乎都冇 問題啦。穩陣啲啦，係啊，即係好食嘅。 新嚟嘅就會有壓力，即係佢哋嗰個接受度其實好高嘅，即係轉得太快，反而係。 冇錯。 即係嚟一陣可能就冇。 即係傳統嘢，例如啲咩滷肉飯啊、咩蚵仔麵線啊嗰類嘢， 其實都 係 易啦。 但係如果以我哋外地人嚟， 香港人嚟整又唔方便，又係一回事啦。 因為我對我哋嗰覺得好食，即係同台灣人覺得好食咧，又真係差好遠，係啊，一樣。 咁啊，頭先嗰個經營上啊，即係都有唔少問遇啲客啊，或者請人上啊。咁其實你做咗啲年齡咧，或者咁講啊，我哋舊年唔係舊年，今年四我哋開講座咧，我同阿羅姨喺香港開講座嘅時候，係曾經擺過你故事嚟分享嘅。 係， 因為你接受咗某媒體訪問，咁啊嗰位故事我寫得好詳細嘅，咁我將你啲 point highlight 曬。咁我印象最深刻咧，其中一個 point 話你做一日做16小時。是咁样嘅，喺度分享翻，哇！即系其实唔系真系做老细，每日翻嚟得咗十分钟，我走得啦咁样咯。 咁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当初睇你开铺嘅时间有点样嘅谂法啦。咁有啲人就系、是。咁本來其實做老闆就有兩種噶啦，一種係投資角度自己出錢，咁佢就可能請一個manager 翻嚟，咁亦都有呢一種嘅經營模式嘅。咁但係其實因為我諗我開 cafe 當初其實就源於其實我自己都中意做甜品同埋中意做咖啡嘅，咁所以當初都諗住會係自己做翻嗰度。咁但係當然就有啲直情超出咗，後來係超出咗自己嘅諗法咧，即原來係除咗嘢飲到。甜品咁，譬如上個月我成個月都係廚房嘅，咁係啦，咁都好嘅，當學多樣嘢啦。咁工作時間長，咁但我覺得呢件事喺香港對香港人嚟講應該還 OK 嘅，因為香港就係出名工時長噶。 咁係 係啦，即係應該咁講咧。如果過嚟呢邊諗住生活舒服啲嘅話，咁其實可能真係唔好考慮做餐飲業而又要落手落腳，其實佢就好難真係會，因為有間鋪綁喺身，有好多樣嘢，其實即係你由備料啦，即係到出餐，其實真係好多樣嘢要。 冇錯，我哋自己做火鋪一樣都係啦，係即係我火鍋已經唔需要廚師，唔需要話有人要炒啊成咁，但係。我哋一日要開鋪，由朝早九點開備貨到夜晚十點鐘、十一點鐘收，其實都係差唔多，因為都要十幾個鐘，係啦，呢個走唔甩噶啦。 同埋夜晚洗啊、抹啊，跟住仲有維修啊，係啦，即係你見到啦。 仲有嗌貨啊，剩咧。 冇錯，係啊，跟住同埋有陣時有好多嘢。真係基本上可能每日都有啲突發嘢， 冇錯，一定有嘅，一定有。 即係今日可能買冷氣啦，聽日可能就爆一條渠啦，後日就你個自由 度失咗啦，係 啦，但係後日可能就俾人檢舉啦，係啊。咁基本上都即係有心理準備，我諗每日都會好多一啲細流 小問題。一定會輸俾啲所謂大公司嘅 CEO 咯。 不過又咁講，咁啊，餐飲固然辛苦啦，咁其實其他行業。都辛苦嘅， 一定嘅，做餐一定有辛苦 嘅。我係咁，我都餐飲做過嘅，我足球場嘅都有餐廳噶嘛。咁 你都係睇啦，嗰陣時搞個睇波節目啊，你忙到 咁除咗之後，我做媒體啊、報紙啊，其實又有唔同嘅遇到嘅問題啊。報紙啊，有濕機無塵交稿啊，咁你點咧？開天窗啊！真係自己寫噶，我試過咁，或者冇揾唔到咪臨時臨工揾啲人雙倍出稿費啊，咁嚟幫 call 啊咁。總之諗辦法解決咯，即係一定唔係大家所想盡咁輕鬆咯，做好曬 冇錯冇錯， 即係好多問題，唔係話就係俾錢就得咯。 我哋嗰搞到好似成日嚇窒人哋咁樣喎喺度。 唔係嚇窒，係還原呢個真實。 啱嘅，冇錯，係啦。即係大家要睇翻個真實個情況， 有心理準備。 同埋因為呢度開即係到，其實即係大家呢度嘅交替都率都好高，即係由新開嘅可能到即係結業嘅，其實好多個生意好短啊。 真㗎，呢個真㗎。 大概之前好似有人話超過一年嘅，大概係90%，即係一成咯。 係啦，差唔多。 每10間得一間係。 差唔多。 如果要超過5年，就係1%咯。係，我諗呢個都係即係離開嘅時間，要自己好好去衡量嘅一個。 不過我發覺係最近多咗好多人執得好快，係即係咪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因為台灣其實普遍比香港人中意做生意多啲嘅，但係就好似又好識 起步點容易啲， 冇錯冇錯。 同埋呢度亦都有好一樣嘢叫加盟啦，都好興嘅，即係就係俾一啲可能冇任何經驗同埋技術嘅一啲又想 自己做生意嘅，即係一個另外一類機會啦。咁、就導致其實更同埋亦都有夜市啦，即係大有大開，細有細開啦。咁、其實可能一個攤仔，咁其實都係變咗自己做老闆、自己話事，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好多，即係因為既然容易咗，咁或者付出嘅成本相對低咗，咁大家咪即會願意做呢件事嘅多咗咯。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唔需要咁高成本嘅製作就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咁所以其實要蝕嘅大家都蝕得起啦。咁所以其實會就好似 Emily 咁講，好多呢情況出現。 所以同埋有時都幾驚，就係撞到有啲就係佢一即係一心嚟圓夢嘅，所以佢開嘅所有嘢都係不計成本，有啲亦都係可能屋企打本啦。咁所以開哇，你見佢買啲嘢真係全部用嘅又最靚嘅，即係無論餐具啦到一啲餐點啦，佢請嘅人都係可能請到好好嘅，但係佢賣個價錢又好平嘅。咁原來係因為純粹係即係自己開得開心咁樣係啊，但係而家都真係越嚟越多呢一啲嘅，係啊，好多父母出錢開，咁仔女就係一心諗住按住自己嘅夢想藍圖嚟離開嘅。 我見我屋企附近最近開間新嘅餐廳，都唔係最近噶啦，早嗰輪，即係早一個月就執啦。 東區都好多啊，大概三四個月， 即係好誇張。 不過個 trend 有啲唔同，即係而家喺台灣嘅飲食嘅文化咧，就係佢哋追得好快好新，咁所以佢哋可能有時有啲餐廳可能我預訂我就開六個月或者一年，咁我就收噶啦。咁有好多類似呢種形式會開始產生，即係 都有啲可能係合夥嘅。咁當初合夥淨係以為我夾資金，咁跟住就可以開到，可能好多都可能理念不合或者其他，有啲意外係冇諗清楚嘅。咁亦都同埋可能。因為真係相住呢一種模式嘅經營咧，其實好多時都要睇運氣。如果樓上其實咁啱唔好彩遇著一啲好中意檢舉嘅，其實破難咗，係啊。 如果 呢個都係另一個， 係啊， 要喺度即係做生意，自己要好好做功課嘅。 呢個真係可以開一個 topic， 講兩三節都仲 得。我想提翻之前，我哋有一集係訪問阿威敏嘅，佢開嗰間蒲沙啊， 係 佢就講俾人檢舉到頭都暈。 系啊，呢、這个真嘅。 有兴趣大家翻睇翻嗰集啦，不过我唔记得第几集啦。 系啦，冇错。 咁如果用翻讲座嗰啲参加嗰啲香港朋友咧，想举个问题咧，就问你睇下你会点答啦。咁你一开一年零四个月嘛，咁佢就自然话：，哇，你做咗年几咯，应该赚唔少啦咁咯。你会点答咧？ 呢个问题咧，我会觉得，咁我当初开呢间铺嘅时间，其实真系都几任性嘅。我谂好多样嘢咧，你睇其实呢度用嘅设施同埋一啲嘅装修，好多嘢其实都不必要嘅，系啦。但系因为自己想做嘢，所以就都加咗。譬如我谂呢啲嘢啦，全部其实都不必要可以唔使买嘅，但系系啦。咁我谂 唔系嘅，细节有啲多啲 detail 嘅细节，可以令到你间铺更加 特色啊。 如果以因为我以前咁都系读 BBA 出身嘅， 咁系好明你嘅 course 系点啊？ 如果真系要好多样嘢都系要以真系赚钱嚟做咧，咁唔应该系咁样经营嘅。 冇错， 但系都当即系呢度个铺头，我谂放咗好多心血，亦都系真系当系一个梦想嚟做，系啦。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净系想可能维持佢系一个，即系佢收入 OK 嘅，系啦。咁即系可以继续做落去，咁就由自己可以每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就 OK 啦，系啦。如果谂住赚大钱嘅话，我都会觉得其实。餐饮 开餐厅咯，系啦，跟住赚钱唔应该开餐厅，你仲而家赚更多钱。 投资 做咩 啊？其实 做其他你买股票基金，我赚更加多啦。你 B A 啦，定系咯？ 系啦，即系系啊，房产位其实而家系啦，台湾 房产都死晒啦， 有跌啦咁样系啦。但系其实我谂真正如果要讲即系系咯投资 person 应该系高价呢个七呢个，即系相对其他嘅产业嚟讲系高，又辛苦啲工时又长咧。 俾个 figure 大家就系好多，其实都话。有一成，即如果以你營業額有一成係你嘅 net profit 已經算係唔錯咯。 咁係啦，尤其是係即係非主流嘅餐廳，其實咁好犀利。 同埋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你冇諗過嘅額外事係多到不得了，係啊。呢啲亦都係我諗好多，就算我開始前我都睇好多呢度嘅創業書啦，所謂，但係到後來發現其實真係好多都未必有辦法 mention 喺入面嘅，同埋真係開到嚟先知，原來會出現咁多問題，譬如呢度嘅颱風啦，係真係極度地多嘅，其實你可能呢啲已經好影響，即係你冇辦法開鋪頭做生意咧，已經係影響收入噶啦。我哋連續已經幾個月啦，即係啱啱可能之前譬如世大運有封路啦，咁呢啲世界 遊行。 系啦，就两日冇咗。咁六月就水浸啦，又冇咗两日啦，出面浸晒。咁七月咧就台风两日啦，又系啦。咁跟住仲有一啲国定假日啊，或者其他事，同埋一台风咧，呢度大部分嘅好多嘅食物咧，都其实可能系本土嘅。咁跟住即刻就会被呢、這个。 咁即係適合啲，你即係揾打揾扎，你即係我肯捱肯搏嘅，咁我覺得可以。或者好似 Emily 咁，佢有佢自己夢想嘅，咁我覺得就真係適合嘅。 咁或者最後即係今日都多謝 Emily 啦。最後啊，想問翻少少嘢就係、是，咪有啲香港朋友過嚟就係，譬如話好似見到我哋做生意咁辛苦啊，咁好多人咪求其其啊做啲。一啲叫可以话系假嘅生意啦，去呃政府咧，好似你都有啲睇法噶喎，系嘛？ 睇法就唔够胆讲，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啲客人嚟，即系佢会觉得可能我哋同佢一样啦。咁当初即系我谂个感受唔系好好嘅，因为其实真系咁，我觉得我都系嚟系真系中意台湾、即系好多人经常性问噶啦，就话我系为咗开铺头先嚟台湾，定系为咗嚟台湾先开铺头嘅？我谂对我嚟讲呢两件事都系一齐发生的，即系。我是想喜歡台灣，想在台灣生活，所以才來的。咁亦都係想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咖啡店。咁亦都覺得台灣是一個比較容易起步的地方，所以在度開。咁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啦。咁所以其實當初我諗唔少同我一樣的香港人，其實都會覺得其實不是歧視新移民的，但我們會不喜歡一些可能一來就拿福利的新移民、我想這件事其實應用在任何一個地方，所以相對我覺得如果我們不想做即自己當日口中所說的即不喜歡的人，就要想想其實是的。 所以我們的節目都是這樣，希望還原真實台灣給大家知道，而且希望是真的喜歡台灣才來咯，如果不是想著拿來完拿著身份證就走了，說知怎樣，其實對他們可能沒有影響，對我們在這裡的可能我們會有被人歧視了，我真的 即係同埋，好似每一個，即係你如果既然中意呢個地方嘅話，咁你都想呢個地方繼續可以有啲，即係你欣賞佢地方可以繼續保留。咁要可以繼續保留，亦都要大家一齊努力。我覺得 係。好啦，咁啊，今日多謝曬 Emily 啦， 多謝你啦，分享咁多咁特別嘅經驗， 係啦，好有用啊！ 呢啲真係出邊聽唔到啦，你聽個浪漫嘅咖啡店啫， 咁啊，一個咖啡。 大家都行留多啲，唔叫羅伊做多兩集啦，成日都唔見佢，好難約佢。 唔講，大家唔中意睇啊，中意睇傑達同老温同埋阿爺啊嘛。 好啦，咁啊，今日就咁先啦， 拜拜。